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3集，年夜。 这就是钻了没有树立反旗的空子。实际上，此州早已脱离了去都管制，只是去都迟迟不敢发布告示。一是忌惮此州狗急跳墙，真的联合李北打到丹城去；二是唯恐其他地方照猫画虎。但是他们又迫于内斗，没有向沈泽川投递招安的意思，导致戚竹英现在只能靠义王来威胁沈泽川。这个威胁放在一个月以前，沈泽川是要想办法的，可是现在他就是在座的决定南北战线能否建立的关键，钱和粮成为了他的底气，他要用手头上的东西换到最大的利益，就像戚竹英想宰他一样，他同样想宰戚竹英。 韩进在你手上，光凭这点此州就有罪。 韩进， 沈泽川咬着这两个字眼里没畏惧。 谁知道他到底在不在我手里呢？ 这就是戚竹英平素不情愿去都的原因，跟沈泽川这类老练的谋算家打交道太累了，话绕一圈毫无进展，太急波的人没脾气，简直要回忆起在户部要钱的那种感觉了。戚竹英随即调转方向， 好，就算我放过樊登两州任由你吃掉，但端州怎么办？你手上的兵不足40000，其中20000人都是才招募来的新兵，想要从边沙人手中夺回端州，还差点火候吧。 这是要沈泽川求他们启动出兵相助了。但是萧迟也说， 最迟2月我去端州。 虽然中伯暂时不需要启东的援助，但是启东守备军能否打击亲属部关乎北方战场的松紧。 姚文宇接着说， 所以慈州愿意为大帅分忧，府军在来离北以前就替大帅考虑过军粮问题，只要去都真的敢断掉大帅的军粮，那么启东明年的军粮可以交由河州承担一半。 姚文玉这话是说得漂亮而已，沈泽川在敦州薅严和如的羊毛的时候，严和如曾经说过他还要负担启东的军粮，沈泽川从中抽掉了一部分，勒令严和如自己想办法补给戚竹英，他们的这话说出来也算是实话，只不过稍微的引掉了一些关键，擦掉了严和儒。秉承着沈泽川雁过拔毛的宗旨，姚文玉顿了少顷， 大帅说的不错，中伯如今只有36000人算是兵，跟在座两方相比可以忽略不计，只是端州就是中伯面朝东方的大门，如果关不紧他，掐断边沙供应线这件事情就无法做到，更不要提边沙是否会借此侵蚀中伯，阻断南北战场的联系，让李北落入包围。 戚竹英心想，所以 我们希望明年能和李北启东建立起直达马道，得到一些在军营管制上的指点。 姚文玉果然说，军营管制是含蓄的说法，戚竹英觉得他其实想说，沈泽川想得到启东主将们的帮助，让他们在明年替中伯操练出能够上战场的守备军，李北都是骑兵，中伯守备军则是步兵，这件事只能请启东来帮，这其中透露出来不少野心，起码在座的都能意会，这表明沈泽川既不想靠着李北铁骑，也不想单纯的问启东借兵，他要恢复中伯防线，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部队。有钱真是爷呀，在座的不约而同地感慨着，把这些军粮兑成银子，再加上马道装备城池修复等等，一年下来就要将近几百万两了。以前去都百般推脱就是因为没钱，结果现在沈泽川说干就干。 另外，关于府军上次和王爷详谈的骑兵，在明年开春的时候李北还能给出战马吗？ 交战地现在战马缺损的厉害， 开春时恢复草场。按照沈泽川的意思，如果李北承担不起，他可以推后。萧继明不假思索地说：“ 可以，但钟伯得把洛山借给我们，当做马场。” 这是萧继明的规划。萧志野手里唯一的将领就是谭台虎，被放在了敦州，相当于送给了沈泽川。明年二月，萧志野去端州，再靠边伯营的现有马道更换战马，就相当不便。如果李北在洛山建立起新的马场，不仅减轻了边伯营的运输压力，还能在中伯建立起一道小小的防线。这样，即便端州沦陷，或是沈泽川跟萧志野反目，李北也不会即刻处于被动。 端州要建立骑兵吗？ 陆广白问道。沈泽川对这支骑兵还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说 尝试下轻骑，等到了明年有了战马再做打算。陆将军要留在交战地吗？ 陆广白颔首。 李北现在需要时间，我的兵能在交战地替铁骑顶住哈森的精锐弯刀，我对蝎子也很有兴趣。 那我也有一个要求，既然陆广白留在了交战地，那么作为交换，萧驰也得在明年六月去南方战场替我守边郡。 萧驰也一愣，戚竹英敲了敲案机，没再说别的，但萧继明和陆广白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戚竹英是要给萧驰也机会。老天在察使河畔赐予了辽英部一个叫做阿穆尔的男人，接着又赐予了阿穆尔一个天赋了得的儿子，他们率领着边沙骑兵雄起于河畔，凭靠着谋略和弯刀瓦解了大周。也许此刻在阿穆尔的眼中，属于边沙的时代已经到了，他看见了那大幕在他面前拉开，边沙会告别过去徒步风雪的痛苦，他们历经了那么多的磨难，即将离开这贫瘠之地，在那肥沃良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朝。这个冬天，大周的东西版图彻底分裂了，沈泽川的屏障挡住了东北两境，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完成这道墙，在破烂不堪的中伯衔接起南北战场。即便他还没有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去都，局势的倾斜已经露出了端倪。李北今年没有灯笼和爆竹，但他并不是一无所有。沈泽川在这里吃到了年夜饭，守夜中途他睡着了，萧驰也在他枕边放了新的折扇和几枚铜钱。沈泽川半醒时，萧驰也摸摸他的头，他就又睡了。萧驰也在夜里脱掉了上衣，从左肩开始一直到腰间，整个背部都被头狼占据，那些愤怒、咆哮、撕扯他的痛苦尽数刻在这里。这匹狼不是健全的，左眼的位置正好留给了左后肩的伤口，像是被弯掉了，因此显得异常狰狞。萧驰也记住了那场大雪里的屈辱。哈森说的对，大家都要以牙还牙。年关一过，中伯就遭遇了暴雪侵袭，雪来的巨人，各州都出现了屋舍坍塌的情况。好在马道年前加急修理过，茶墩两州没有跟子州断开联系。罗木和谭台虎把伤亡情况及时呈报，在天亮前就着手处理，把灾情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。书斋内的幕僚们通宵达旦，沈泽川也没有休息。 前年大雪是我们资州受灾，因此在雪下前，衙门内就再三确认过粮仓储备的情况。 周桂林桌翻着册子， 民舍加固确实是个问题，咱们不能年年都等到坍塌了再想办法。 孔岭坐在对面， 可是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来呢？今年受战事影响，没有银子再拨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